好，我 Top Ten 咧，终于去到《蚁侠二：黄蜂女现身》啦。其实呢个咪不算啦，我对香港片有乜意见嘅？ 喂，算好咗噶啦。之前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之前 Marvel 去公布最初公布唔系叫黄蜂女嘅，叫你唔知啊，叫做马蜂侠。 哇，马 蚁马蚁个马，即系黄蜂个蜂啦，叫马蜂侠现身，好似叫。 算罢啦，唔好玩啦呢啲。 跟俾人咧喺即系俾人喺应该系 Facebook 啦插 笑福街 切系啦插到咩咁之后就先至改翻做黄蜂女。 不过有时官方不过香港有时香港改片名其实系有一手嘅，但系有时都不过唔系我喺香港其实我。香港其实改编算好噶啦，如果有时睇台湾啲大陆啲名，你改编咧仲攞命啊！ 呢个我觉得有原因嘅，咁点解佢要改马蜂侠啫？即系因为上一集Yellow Jacket 佢改咗做黄蜂战衣嘛，咁所以佢谂住避咗黄蜂两个字，但系后尾就因为嗰个反应太过激烈啦，所以佢都系照用翻黄蜂女咯。其实冇乜所谓咧 ，Yellow Jacket 都冇人记得噶。 扭佢啦，依、 這个系第一集嗰个奸角嚟嘅啫嘛。 咪依个我冇所谓， 即系你唔再深入描写佢，其实冇人记得佢叫咩黄蜂战衣定乜鬼嘢嘅。 冇错，依个唔系问题。我有时太过有时系鬼记得咩？有时小事或重复，即系英文依家中文啫嘛。嗱，今次呢套剧情佢个时间线咧，即系其实最紧要嘅时间线就系、是。佢就拍喺应该就系Civil War 同埋Infinity War 之间。 哦，好明显嘅呢个佢讲得好清楚嘅。 佢就话到佢就讲就系、是、因为 Civil War 里面矮人阿入咧就去帮美国队长，结果俾人运咗一两年。 吓、啊，俾人捉咗，然之后就 软禁咯。 引导翻美国，咁佢条件就系唔告佢，唔使去踎监嘅条件就系要喺个屋企度软禁两年，咁就带即系 电子手扣咯， 系啦，带住个感应器咁样就好，呢啲即系你睇过即系美国戏都知道 嘅，美国戏成日都玩啲咁嘅嘢嘅，成日都呢样未好常见就软禁啊，佢如果你屋企软禁两年，总之系冇咩古灵精怪嘢发生，佢放你出嚟。 系啦，但系佢呢个佢又攞嚟做个主轴咯，就系话点解佢即系点解啊？Ant-Man 唔离开间屋，点样可以喺离开间屋同又要即系要符合嗰个软禁嘅条件咁样，即系要去最后可以刑期届满就放翻出嚟咁样。 因为佢最开头就系、是。皮姆博士就发，因为喺之前一集咧，入一佢讲啊讲啊入咧，佢入咗两次世界，就发现咗佢可以翻出嚟。咁皮姆博士觉得，如果佢可以翻出嚟，咁即系我当年我消失咗呢两次世界个老婆都可以翻出嚟啦。咁佢就试下就搵就搵啲佢就做个就喺间实验室里面做个巨人机器，就希望可以喺蚁侠身上面搵蚁点讲咧？佢做部巨大机器先，但系佢撕开嗰时咧就轻机，而轻机嗰时候咧就蚁侠突然间就梦到佢，梦到皮姆博士老婆嘅记忆，咁蚁侠就打电话同皮姆博士讲，咁咧佢怀博士就怀疑紧佢老婆可能就借住蚁侠嗰个记忆啊，俾信息佢，又拉，结果就走去拉佢出嚟帮手。咁、那个脚电子脚镣间咧，又搵只蚁绑喺只蚁上面，又只蚁重复佢动作，即系只蚁变大咗啦。跟住出去就，然后咧佢就去搵嗰啲黑市商买一件零件。 嗯， 咁咧就俾黑市科技商人就谂住抢零件，诸如此类嘢啦。就 系发现咗佢研究紧啲乜嘢，咁就觉得呢样嘢有利可图，就想参与喺当中，但系就咁即系。佢哋梗系唔肯啦，咁因为佢哋做嘅嘢同即系同嗰啲商业牟利嗰啲系即系唔同，即系争好远噶嘛，咁所以就拒绝咗，然之后就开始大打出手咯。但系就知呢个都系主轴嚟嘅，但系就因为嗰个中间大打出手嗰段咧，就引出咗Ghost 嘅出现咯。 跟住 Ghost 系乱入，想抢佢，想抢佢嗰个机械救自己。就 抢埋个实验室，两样嘢抢晒， 跟住就打嚟打去，结果就即系明唔到嘅。啲成剧情就好简单嘅，最简单佢冇剧情可言嘅。 大混战咯， 但佢样嘢好睇就在于，佢应该咁讲啦，佢系一个怪超级英雄片嘅迪士尼式嘅家庭合作片。 嗯， 好简单就成套片冇反派， 就喺度睇到做黐叉，走嚟走去，跳嚟跳去。 有假嘅反派 咯，假反派咯，即系嗰种反派系属于叫迪士尼式嗰种反派。 诶，同埋其实你睇到最后，你觉得个反派其实唔使打嘅，因为初头咧有商有量咧，基本上就系大家一齐合作，咁就咁啊，成件事就搞掂啦。 系，其实咩？不过讲真就系，有啲人即系如果你咬话点解 Ghost 唔揾皮姆博士合作，即系好简单就系，佢相信阿皮姆博士系搞佢老豆咁嘅样嘅人。咁正常，以佢一个咁性格人嚟讲，我觉得佢唔会揾，即系唔会，即系唔会揾。佢因为佢认为皮姆博士敌人嘅话，佢唔会揾佢帮手。佢嗰阵当初系你搞到我老豆，你炒咗我，赶走咗我老豆。搞老豆，如果你唔系你赶走炒踢走咗我老豆，老豆就唔会搞个咁嘅机器，唔会爆炸，佢就会死鬼咗。我点会走去揾你救我啫？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合理嘅。佢而喺逻辑上面就系你同个死条搞到你家散人亡，而死条你知死条有部机器。你同佢，然后你周求佢话，你冇救我啊！我谂你都知冇可能啦。正常嚟讲，呢样唔合逻辑噶。嗱，因为呢样嘢，我嘅以阿高叔嗰个想法嚟讲系，你个老嘢搞到我家散人亡，要我求你，我惊我抢你噶啦，好合理啫呢个嘢。咁依咁跟住抢，而家再加埋嗰个黑帮分子又喺度插一脚咁样。套戏其实有好简单嘅简陋啦。 唔系咁，主要其实个黑帮分子如果去对抗 Ant-Man 嗰个势力，其实就唔够照嘅。你起码 咁唔系咁，佢严格根本未到势力啊，只不过普通黑帮啫嘛。 系啊，佢只要做一个追逐嘅追逐角色啫。因为你如果唔加埋 Ghost 去咧，其实 Ant-Man 嗰段好顺，会太过顺利嘅。 因为加埋黑帮嘅抢嘅话咧，就多运钱就好睇好多。同埋佢亦都被，因为就算黑帮其实佢都冇话点样恶噶，好关就自由剂啫嘛。而自由剂打下就冇后遗症嘅。嗰啲又好搞笑，打自由剂嗰段，佢成堆就冇话特别嘅大恶反派，就真系动作片打到都唔系话好暴力嗰种，即系打到其实更加即系你唔会系拳拳到平平咁样，反而就叫尽利用放大缩细嘅画面咧，做咗做有出过瘾效果咯。 哦，其实佢又系迪士尼嗰种啦，佢避免咗一种好大嘅即系流血嘅场面嘅。其实佢中间如果你要有嘅，佢中间有好几场都可以有啲即系灾难式嘅场面，即系例如 Ant-Man 变成即系巨型喺个海度瞓低嗰幕，哇！其实你反船都反到。即系反到唔知几多人跌落海啦，但系佢其实刻意避开咗嘅呢啲画面。 因为佢成日点讲？蚁侠有啲同 Marvel 唔同就系、是、蚁侠系一个叫挂住 Superhero 嘅招牌，就是、其实佢拍紧动作片。咁点讲就系、是、蚁侠本身同其他 Superhero 同其他Marvel 英雄唔同，佢冇一个叫做一个叫英雄自觉，由头到尾佢都唔觉得自己系英雄嚟噶。 佢合到咯，合到。 甚至合到都唔系啊！其实佢纯粹当初佢一开头只坐嗰时，纯粹叫睇唔过眼啫。跟住佢出翻嚟，佢讲就系、是、我偷嘢搵两餐啫。我同都总之系我有份工，养得起，同可以定期同我女一齐。跟住咁够噶啦。即系佢唔系话好似其他 Marvel 英雄咩，有系保护世界咩？佢从来冇谂过话攞入战呢一步去保护世界噶。纯粹就系咩？咁而家唔需要播入，以为贴摆收佢奖杯就一样咯，位咯，唔破坏佢。咁呢件嘢系皮姆博士，冇人我破坏佢系嘛？你科技成品，咁我又用唔着。对我一个，我跟就一个，我有案底出肉嘅贼嚟讲，我有份工已经好满足噶啦。你唔好搵我保护世界，所以佢喺 Marvel 喺电啲无限之战里面冇佢分，好正常嘅。以佢性格就系、是，喂大佬，保护宇宙咁大个嘅嘢，唔系我可以做到嘅嘢嚟嘅。事实蚁侠嘅能力都未去，亦都未唔同，唔系可以嗰种程，即系唔系话去可以同萨洛斯对抗嗰种程度啊嘛。即系唔同，佢变咗就系佢个定位唔同咗，所以佢好顺理成章地错开咗，食喺另一个方向。唔使话刻意地变成咗就系、是、硬气摆咗出嚟就系、是、佢个其实佢成个角色。能力啊，其他嘢佢同 Marvel 主流嗰班都唔同嘅。佢比较接近加时嗰班，但加时因为牵涉咗萨斯，所以冇办法一定接。但系其实蚁侠佢同佢可以同佢完全冇关嘅。佢能力有能力，不能力角色个性，甚至叫成套戏定位，佢都系走咗去叫合家欢嘅动作片路线。咁佢冇佢冇好正常咯，我觉得。呢个我觉得处理几好嘅，呢个就处理就同埋佢开拓咗就系、是、以超级英雄就系、是、超级英雄可以玩啲咩嘢。 因为传统超级英雄即系保护世界啊，打嘢就系喺 Marvel 讲就系、是、我反正我够多超级英雄，唔怕可以作唔同嘅尝试，即系话黑豹急咗政治啊，或者黑人民权嘅嘢，不如啲摆口念讲下讲下严肃嘢，喺入一条合家欢嘅动作学迪士尼号动作片路线，加时咧就加时雷神咧搞笑，即系所以叫胡闹搞笑路线，即系多种风格去发挥。反正一年起码两至三，一年 at least 两套，多人三套。 嗯， 你可以衰一套同衰两套都唔怕。呢、这个系我嘅系佢迪士尼 Marvel 电影工作室佢比较，佢同其他其他电影公司唔同啫。佢够多，佢本钱够多。 同埋佢可以做到个串联，佢唔同嘅主题做，唔讲唔同嘅嘢。即系你去咗 Ant Man 好似之前都冇提过，之前佢冇提过量子。即系其他戏里面，即系除咗 Ant-Man 本身之外咧，佢冇提过量子世界呢样嘢啊嘛。佢今次佢除咗上次蚁侠提话你唔可以缩得太细就会进入量子世界之外，其实一路都冇讲过量子世界。然之后今次佢就成套戏都系贯穿咗系用即系量子力学嗰、那个量子科学嗰、那个主题去做。咁去到最后，大家就知道原来即系。点解佢成套戏都系要即系围绕住量子科学呢样嘢，然之后就铺到最后就系嗰个彩蛋，就系讲阿 Ant-Man 点样进入量子世界嗰、那个， 佢个人又出唔翻嚟， 咁所以就点样串联翻去即系好巧妙咁将佢串联翻去Avenger 嗰个世界嗰度咯， 因为佢嘅海王就系佢运咗就好啦，三出面嘅三个人都变咗灰，佢就运咗里面。不过讲完够，应该就系佢唔系俾啲麻烦就系，因为其实之前都一般官方访问都讲过就系啊蚁侠喺无Avenger 四，因为佢都几搞嘢嘅，喺最后 ending 嗰度咧，通常一定会整佢噶嘛。蚁侠与黄蜂女将会继续现身，跟住有问号咁样就 系咯，加咗个问号喺后面。 因为其实黄蜂女嘅咁嘅样，你好难话演现身，但蚁侠应该会翻嚟嘅入就，因为复仇者四嘅情况就系、是、你冇咩记得嘅人噶啦，同埋你特登封印咗佢同埋鹰眼两个，你就系希望佢喺下次出场啫嘛。如果你讲咗，如果你咁样就登搵咗量子世界，跟住唔俾出嚟嘅话，咁我唔知点解唔俾佢，就算变埋灰好过啦。 佢系伏线嚟嘅，佢应该出翻嚟。我相信黄蜂都会出翻嚟。 但应该蚁侠会出喺复仇者四出嚟。 蚁侠一定会翻嘅，因为如果你睇翻 Avengers 四个 cast 度系都有黄蜂女嘅，咁所以照计都会出嚟嘅，可能后期 同埋 后半段咁样咯。 系量子世界就系、是、因为佢谂住话，因为而家据传说就系话，佢谂住玩时空岛，玩穿越时空，利用量子世界个特性穿越时空翻过去，去解决洛斯啊嘛。因为你而家情况就系、是。你喺现在嘅时空里面，你根本冇办法。咁你想谂法系翻翻过去，喺佢未拥有啲能力之前解决，或者喺搵未有啲能力之前谂到办法搵到解决嘅方法。只要方法只有咁样嘅啫，唔系你我唔系条车点兜啊？因为你唔似话其他Marvel漫画咁样三不五时就 reset 噶嘛，大佬你因为你始终你一个电影世界，你一个独立世界，你三不五时 reset 嘅话咧，大家你玩得太多嘅话，呢条桥咧，观众就会觉得，屌你咪死晒就得。你讲真，Marvel灭团事件喺漫画里面唔知几多次啦，去到，但系喺电影嘅话咧，你话你如果成日你三不五时就灭团嘅话，大家觉得就屌你咪成日又咁玩招， 咪太儿戏咯。其实漫画都有，漫画其实因为佢漫画世界咁经历咗咁多年，佢都有几次 reboot 咧，啲人都有啲。fans 都反映都系负面，惯 晒啦， 即系觉得太多啦，已经去即系 reboot 得太多，所以其实电影应该唔会再行呢条路。 佢惯即系呢个，所以佢就要，但系观众就系、是、你点你因为呢条大呢咁作悲壮桥咧，你唔你用 reboot 咧，你叫做咩？你兜唔收唔到货，求其搵样嘢啫。所以你唔能够用呢招，你就点样去？所以呢样我系考验Marvel 嗰班剧本阵嘅一个本事嘅。不过呢个就以后整间作整间可能再拉我讲啦。其实今次蚁侠二咧，其实真正嘅主角系咪高德格拉斯？名义上咧就系蚁侠同埋黄蜂女做主角，但最抢戏系咪高德格拉斯？由开头特登用 CG 做到变做翻后生时后生嘅样啦。跟住一路睇佢，系咁啊！佢救老婆，一路其实通常由都睇佢大戏嘅。 咦？我觉得系米雪飞花，不过唔紧要。 不过佢戏唔多，佢好彩系大戏唔多。 咪似飞花，因为最好睇就系关于嗰两个老嘢咯。 哦，系啊，佢其实最后出翻嚟都几感动啊， 几感动。 系咧，因为初期都系讲后生嘅样啫嘛。但系后屘出翻嚟咧，佢老嘅样咧，其实你见到两个老嘢，即系好难得两个老嘢，你见佢揽埋一齐，你会觉得好感动，因为你真系觉得佢哋相隔咗30年冇见过，咁你会觉得佢哋嘅重逢，再加埋个女即系见翻阿妈，都好感动，即系嗰种。即系嗰种催泪嘅效果都几强。 系佢呢度做咗几问，因为佢将成个重点就摆咗喺搵老婆古仔做啊嘛，所以变成咗就系老嘢唔打得，搵后生仔打，但系真系负责带戏，但系因为成套戏个真系个主角系由阿皮姆博士，皮姆博士成个由整个古仔带开，带到尾啊去，系因为佢其实真系最重要，冇佢你佢如果冇佢威，其本完全搞唔掂，所以其实真系佢先系真正主角。 咁佢都啱嘅，佢系第一代㗎嘛。 系啊，所以而家都系阿黄蜂女嘅，冇改错名，因为佢第一代系黄蜂女啊嘛。咁冇佢冇改错名，冇讲过系啊，只不过系第一代第二代咁解啫嘛。 系冇错。 呢样嘢都几好，同埋佢嗱，因为就嗰动作入面咧，佢处理放大缩细嗰个其实处理几好玩嘅。我几中意佢处理嗰嗰啲放大嗰效果，缩细嗰啲，喂用佢嚟做嗰啲动作处理咧，即系话缩架车缩到后变晒，突然间变大顶，将架车顶起嗰种咧，嗰啲系几好睇嘅其实。 系。 同埋佢攞个六，话之后咧，虽然话吹下睇咗，但系佢将间实验室缩到变咗行李箱，拖住个瓜咁，系好有型其实。即系我即系虽然话吹下睇过，但系轻睇我，哇，好有型，缩大晒，然后走去拉个夹，跟住一拖，个瓜型都爆咗嚟。 唔系佢都利用咗好多效果，即系例如佢Doctor Prim 同埋黄蜂女俾人捉，俾警察围捕嗰段，佢就系、是。突然间间栋大厦一缩细，跟住就 即系成班差 佬围， 嗰个系又系做得好好嘅。 系啊， 佢用好巧妙地用咗缩，就放缩细嗰个，做咗视觉效果，同埋即系话中段讲中段讲落讲艺入咧，去女家学攞翻嗰件战装时，因为个机坏咗缩咗一半，嗰个又好笑啊！嗰个搞即系变靓仔睇个世界嗰画面咧，又觉得好过瘾。好多即系佢个处理嘅处理嗰个画面嗰个视觉效果咧，佢应该唔敢咁讲啦，以前都讲，我以前都讲嘅就系喺呢个年代咧，基本冇咩系做唔到噶啦。问题就系、是、应该咁讲就系、是，问题唔系在于做唔做呢个效果，而系你谂唔谂到。即系 Doctor Strange 嗰种镜面嘅镜面世界嗰、那个画嗰、那个视觉效果啦，即系天地倒转视觉效果，到矮入呢种嘅所谓放大缩细嗰个视觉嗰、那个叫用唔同嘅 size 嘅视点去睇世界咧，呢系叫做立你做到唔难，你谂唔谂到啫。佢谂到咗下成个，你嗰时候系成，当你突然间你就新就又，你由大变翻细路仔时候，你成个世界嗰个咁感觉，你又完全唔同晒啊嘛，呢个先好睇嘛。仲有几幕就系啲好老梗嘅，大家最好睇。例如话中段成蚊嘅 FBI 走去冲入去捉咁住你嗌入出咗去搞嘢，咁之后你哋唔喺屋企啦，跟住佢女去 follow 挡住嗰个差佬。跟住翻去，跟住讲又啱好讲次，嗰座嘢系好老土，但系有个画面有。佢嗰几个 Q 就系老土噶啦，系好典型啲美国式嘅轻松喜剧嗰啲嘅套路，但系 work 啊嘛 ，work 得咯依。 同埋系中间喺即系喺个剧情未有大进展之间，佢又制造咗少少紧张气氛咯。即系你话，如果佢俾捉到佢唔喺屋企，咁又点样咧？又？你即系又觉得好，佢后即系后半段又会即系多好多麻烦，但系你突然间又即系原来即系有个女喺度，少少嘢又解决咗，咁你又就即系可以放松翻转。 佢好同埋佢知道点样用佢女呢个角色，又系用得好好嘅，几次都系佢女又一来就啲吉祥物角色，又细路女可爱嘅，又中意又佢又女有啲表现。即系嗰日佢同埋只蚁又好佢只蚁又系好过瘾嘅只蚁。好似做佢个替身嗰只蚁咧，又好过瘾打鼓，因为嗰啲骑，同埋有一样嘅，最中意嗰个就系佢坐只蚁喺码头度，跟住咁叫啲蚁嚟啦，跟住一只有只俾啲海鸥食鬼咗，嗰个又好笑啊，真系，即系好笑，嗰、那个笑点效果掌握得几好啊，嗰几幕都， 嗰种即系你突然间好紧张嘅当中，你缓冲咗嗰种紧张嘅感觉， 但系好笑又笑，会心微笑嘅有冇啊？好刻意，因为。 嘉士我其實我唔中意，有啲唔中意佢就係、是、有啲時啲笑料咧，去到叫做咩間接地笑，即係唔係話你會心微笑或者好自然咁笑，就係好硬 sell 夾硬去接你笑嗰種搞笑啊！ 唔其實唔嗱，即係應該講唔，佢又唔至於夾硬接你笑，但係其實佢好美式咧，你亞洲觀眾睇就 好突兀咯， 唔係好識，唔係好識 get 到佢嗰個笑點啊！但今次佢就冇呢件事，因為佢哋好多誒，即係叫做美式電視劇或者係美式動作輕搞笑動作片嗰種格局。咁笑啲咪自然好多咯，因為呢樣咁嘅嘢喺外睇少啫，但係海活喺美國片呢好多 B 級片成日都有咁嘢噶啦，啲美式幽默啊嗰啲咁嘅嘢，即係表我食嗰啲美式幽默嗰啲嘢喺荷里活片度荷里活啲你睇一啲片度成日見到，但係大片你就比較少啲嘅。 好啊，嗯， 即係大片你唔會有，因為呢啲嘢唔係大片會擺大片上面嘅，你唔會即係關就係香港片商人會買呢個海活 B 級嘅家庭片去噶嘛，買偶爾一套數好難得噶啦。 有少咯，如果你有大卡士喺里面，佢就 大卡士咯。但系冇大卡士嘅话咧，一般嚟讲你唔会睇呢片噶嘛。即系外国，即系关就外国人都会睇你咩龙咁威嗰啲片啦、啊。佢而家买大买咩无间道嗰级数噶嘛，好正常嗰样嘢。我觉得即系日本片咁样，日本有好多，其实日本咧每年都每年每月都有啲所谓叫日式青春感动片。多到佢，但有幾講真，香港睇香港算買得多嘅，香港人中意睇本片，其實仲有仲多，你唔會想知道嗰片嗰、那個套路，你睇過睇慣睇睇過唔想睇，但係一般日本人睇都唔想睇，但係外國人講少睇啊嘛，而家就咁樣咯，將啲少睇嘅套嘅海啲美式喜劇片嘅套路，擺落去 superhero 片裏面，咁 OK， 咁咪掂咗咯，算係新鮮咯呢樣嘢，算係幾厲害嘅其實係。嗱，最後即係呢套咁大笑差，我哋講下啲嘢啦。咁嗱，呢套嘢就真係Marvel， 應該係復仇者四之前嘅最後一套啦，應該。 唔係 Marvel， 仲有 Captain Marvel。 Marvel 先，我呢個 Marvel 先 ，Captain Marvel 先定係呢套先，定係 Captain Marvel 先。Captain Marvel 三月，復仇者四係五月。 哇！又係咁逼啊！好麻煩喎，一樣嘢。你三月你先播完之後，你四月你狂谷宣傳，跟五月又嚟。 係啊。 你好辛苦嘅、 哦，咁但系佢有联动嘅，我谂佢可能一齐做咯，因为你 Captain Marvel Avengers 四都有 Captain Marvel 啊嘛， 系啊，但系 我觉得佢两个可能一齐做咯， 因为其实一开始做已经，因为佢啱啱先杀科，即系拍片嗰部分， 系啊，啱啱七月份啦，七月头杀科嘅， 会比我想象中前，我以为早啲杀咗科噶啦， 我以为拍完添啊，但系估唔到即系你系个。即系个女主角铺上先知，原来啱啱先杀科。 因为今次佢其实暗，因为Marvel 电影佢暗得好密啊，就系好多。其实我知道其实透露出就有几套片其实拍紧嘅。 嗯， 唔系嗱，蜘蛛侠好似拍紧啦，蜘蛛 侠系蜘蛛侠拍紧啦，俾阿 Tom Holland 爆咗个名。 呢个系佢而家差唔多佢系攞已经变咗玩紧噶啦，Tom Holland 爆紧啦，爆料已经成为咗佢嘅一个宣传手段嚟噶啦。 即系变咗系佢嘅一个 招牌咯。唔系咁样，佢呢个系佢嘅定位啊嘛。佢呢个讲真喺美国演员，即系如果真系要唔爆嘅话，梗系死都唔爆噶啦。呢个即系我觉得佢系俾一个叫做咩？佢角色定位啦。 唔系爆咧，有好几个嘅，例如Loki 同埋其实 Ant-Man 今次都话佢知道好多，跟住然之后话即系帮佢即系点讲话，好似话 Doctor Strange 教咗佢好多嘢，教佢好多方法可以唔爆桥噶嘛。 嗯， 即系佢因为佢话好似系唯一系知道个复仇者四嗰个结局嗰、那个。 有复仇者三嗰阵时佢讲嘅就有两个演员系睇过晒成个复仇者三个剧本，一系两边嗰一个喺地球嗰边咧就系Chris Evans 喺 美国队长 喺宇宙嗰边就系 Cambridge Doctor Strange 系啦，就两个。系得佢两个睇咗成个剧本嘅啫，因为金秀智话到明嘅，我唔睇咗成个剧本，我唔知点演、嗯，所以佢当时佢自己讲笑话，当时佢又俾间房佢有本剧本钉死咗套，唔准带手机咩都唔准带去睇，只系坐喺度睇完走，唔准带手机咩都唔准噶啦、啊，即系咁样嘅去到， 嗯， 虽然唔知有冇咁夸张，但系佢当佢啲保密功夫做得好足嘅，即系如果真系唔俾阿 Tom Holland 爆嘅话咧，冇讲啲签合约啫嘛，但系依宣传可能。一定系个人去爆料灯啊，跟住做推话题啊。 唔系，其实啲变成咗个啃噶啦，即系例如 Tom Holland 嗰阵时话佢即系其他演员访问其他演员咧，话原来话即系不过呢个系搞笑嘅，相信就话原来 Spider-Man 系拍咗好多个结局嘅， 第三，即系讲紧《复仇者》第三集，然之后咧佢搞到即系搞到话 Tom Holland 都唔知道自己边个叫先系真噶， 好鬼搞笑啦呢啲，因为搞嘢嗰啲观众系过瘾咩？拍咁多， 但系第四集就应该 Ant-Man 嗰个演员就知道原影剧本嘅，咁所以就系、是、都系即系都系讲佢。所以即係佢要知道第四集嗰劇本先至知道點樣去做。 咪通常咧應該講通常要話，我覺得一個演員咧係知道就成個劇本嘅、嗯，因為唔係嘅話咧，你有時咧佢你有時幫係作演員之間，你有一個去負責聯繫住啊。你知道你知道曬劇本，有時你出事你去兜翻嘛。如果你全部都你知，如果全部都知一段知一段嘅話咧，有時一出事、嗯、我都唔知點樣去 follow。 唔係因為點解阿 Ant-Man 嗰個主角即係？那个演员系要知道晒成个剧本，因为佢话讲紧佢要做一个连接啊，点样系做一个复仇者三同埋复仇者四之间个连接？因为佢除咗做呢个 Ant-Man 个主角之外咧，佢其实佢有参与编剧嘅部分嘅。 嗯， 咁所以佢编即系佢写剧本嘅期间都要知道点样去配合翻复仇者三同埋四之间嗰个连接咯。 要嘅呢样嘢，有时你唔能够话下咗去到下咗叫做咩？秘密主义秘密到冇人知道，成个剧本你会乱嘅。即变咗就系导演唔讲嘅话，啲演员唔知道，完全唔知道行唔知道。有时想补即系 follow 都 follow 唔到嗰只啦。即系点样系啲系补，即系有个位法补位嘅嘢呢样嘢。即系成个团队嘛，你唔能够话成下都净靠个导演，你其他演员都有嘅。咁嗱，最后差唔多呢度我即系我好睇嘅第一集嘅，但系整但诶点讲咧？最后佢其实佢冇交彩蛋预咗噶啦，佢都冇有咩交代嘅。但我仍然觉得就佢点样复仇者四连住咧，其实有啲微妙，因为佢最后嘅彩蛋又都冇交代过佢即系最初大家估嘅就系会唔会最后喺最后结局里面复仇者揾佢咧，但系结果又冇，就话俾点解佢冇复仇者三出场啫？ 其实有嘅，但系佢好隐晦喺对白度交代，因为佢最后米雪飞花讲一句就系你唔好即系唔好合即系要避开嗰、那个嗰啲虫啦，同埋嗰个时间漩涡嘛。咁所以佢应该照计最后佢出唔翻去，佢就冲入佢个时间漩涡。咁根据暂时得到嘅消息，即系啲剧照，咁佢可能就有机会就系讲 Ant-Man 翻去复仇者一嗰个时间咯。 嗯 咁就揾翻美國隊長，即係嗰班人啦。咁就即係嗰六個人，咁就可能唔知做啲調點樣，即 係 發展啲咩劇情咁樣啦。 因為其實而家我都因為其實大家觀眾都唔係好望，應該都望觀眾都唔知佢點諗住點算。係因為就係 Fox 一世界，我都唔知點算。所以其實依個係大家嘅討論價值空間咯。最后啦，系啊，今年年尾系怪兽与泰坦第二，应该系啦。今年年尾我觉得 系 年尾，因为而家讲嘅即系我而家如果 Marvel 大片完咗啦，其他又好似啲海大片，应该年尾都有啲大片。但系印象中年尾大片好似得啊，怪兽与泰坦要拍完噶，嗰度应该系 我拍完，但系我唔知系今年年尾定系下年。 应该今年年尾啦，因为再唔因为讲真，你唔可以摆好耐啫。呢套嘢你拍完嘅话，你今年年尾又冇乜大片去同你抢。你话有大，你话佢旧年咁样有啲大片争嚟，今年又未必又冇啊。 超人旧年年尾11月16日 系咯。嗱，今年嗱星战又冇啦，Marvel 又冇啦，DC 又冇，DC 又冇啦。跟住 Marvel 咪 Venom 咯，但系佢唔系自己 Marvel， 佢系好似都系Sony 嘅 ，Sony 同 Marvel 合埋一仔嘛，又嗰只嘛，跟住 Sony 做主导 ，Marvel 合作咯，轮流好似话呢个系佢啲合作条件啊嘛，咁啊得咗猛毒，但系一个猛毒啫嘛，好似够唔够啊年尾，因为年尾点都塞啲嘢落去喎，我所以成日认住就系 Marvel 年尾会有一套，不过如果系将猛毒当系 Marvel 年尾一套差唔多啦。 X-Man 嗰套好似讲唔切年尾 ，X-Man 嗰套即系嗰套咩 Dark Phoenix 应该讲唔切年尾， 讲唔切系嘛？因为之前传紧仲系拍紧佢而家，有啲我觉得佢讲唔切，所以有少少头痕嘅，唔知佢年尾想玩乜嘢，同埋年尾应该有咩可以拍？因为旧年年尾系 系喎 ，Dark Phoenix 系2019年喎。 系啊，嗱，旧年年尾我最记得啦，我上飞机，我死人都睇，我喺机场登，我特登走机场睇完 诶，正义联盟，因为我呢套嘢唔睇完之后，我条气唔顺啫。佢机场走，机场睇 3D 版正义联盟，睇完先上飞机。 依系 Aquaman 系咪十一月？都系十一月好似系。 Aquaman 其实冇乜期待，因为点讲咧？Aquaman 本身佢套戏，因为正义联盟拍得唔好啊，麻麻地好啦。我之前冇闹佢差嘅，我觉得麻麻地好啫。但系你之前拍得差嘅话咧 ，Aquaman 你唔吸引，反而你 Flash 嘅话咧有啲睇头。 唔知佢做乜鬼，好似 delay 咗。Aquaman 好似十二月啦。 唔知佢啦，因为 DC 世又系嗰个 DC 世界立立乱嘅。而家我都唔知道，我而家都唔知道究竟 Ben Affleck 系咪再做蝙蝠侠大佬？你得闲我哋做，攞下屎忽花又话唔做又话做，我都系唔知咁点。 唔系佢应该系嘅，佢唔编剧啫，佢唔编剧唔导演，佢应该都会做翻嗰个角色嘅。 因为难得就系开始为揾咗一个，因为神奇侠而家仲拍紧，成好似仲拍紧。 拍紧二啊，因为佢啱 拍紧咯。 应该是我哋录音今日佢出咗个消息，就话佢拍完佢啲片场拍完之后，佢着住套神奇女侠衫去医院探嗰啲小朋友。 啲典型荷里活明星嘅社区活动 系啊，但佢最紧要佢系着埋嗰套神奇女侠衫去。 不如多其实多嘅呢样嘢，因为我记得多雷神三咧喺澳洲咧，基斯道法王佢都系着住套都着啲戏服走去儿童院探。喺荷里活啲明星啊、运动员咧，系佢指定依叫做佢嘅社区活动，典型社区活动惯例啦。依啲又应该拍紧啦，但系佢应该下年就噶啦。依啲就今年就 Aquaman 同埋 Aquaman 啦。佢 而家拍应该赶唔切今年嘅， 冇啦。 所以今年系应该 Aquaman 嘅啫，但系 Aquaman 又好似冇乜消息咁。 我都唔知佢点啊，因为有时好难讲，有时好难讲嘅啲掂唔掂嘅嘢。即系关就系、是。Han Solo 啲人话佢好差，但我觉得唔好差啫。但系有啲人觉得好差，但系佢又掂咗，即系有时好难沟通嘅嘢。Aquaman 可能最后掂咗咧，但系我对于肌肉轻脚麻麻地好咁，同埋依类咁嘅角色掂唔掂啊？虽然话好中原作，但系 buy 唔 buy 咧呢类咁嘅。 最紧要系照计，如果年尾上应该 trailer 出咗，但系而家 trailer 未出， 所以我有啲担心。 系啊，真系好得。 我唔知佢想点，因为 DC 你奶好多镬噶啦 ，DC。好啦，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次大编程都唔知几时，而家咁搞法， 起码十一月， 起码十一月啦，怪兽睇下产地啩。好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